可是孩儿贤妻子啊，还有这主果人儿。说有几位老头在此来喝茶，是常来的手座儿，手拿着这黑白棋子儿，旁观举出神儿。说有两位老头谈论着文学，大概都喝过墨水，听言论谈今古，我教育青年人，人不可好吃懒惰，过一时再说一会儿，米面柴炭锅上下，可不容易进家门。老者谈人情物理，叫人长劲儿。庄子修他听着古语儿啊，够奔着松树林儿。见一人背后背着筐，手里拿着十分的爬齿儿，这个庄家老一年不安神儿，为了几亩地儿，天亮必出门，十分筐上劲儿，方才转回身儿，远远瞧见一头小毛驴儿，粉眼粉嘴儿，亮黑毛儿，白肚皮儿，盖雪似个阴皮儿。见一人毫发童颜，赏他这片腿儿。有个小腿儿跟随走啊，哄赶着小毛驴儿。此小孩眉清目秀，无非在十一二岁儿。细瞧他梳着外辫儿，还扎着一堆红辫根儿。但见他背后背着琴，手里拿着赶驴的木棍儿，那只手还举着两叉儿，三月的桃杏花枝儿。那老者口含短笛，放出来的声音赏心悦耳。知音者你细留神呐、啊，吹的是那行事文儿。听笛声古怪惊奇，心想着领教一二。见老者一歪脖啊，都催着小毛驴儿。但见他绕过了山坡，路途不见毛团的蹄子印儿。庄子修他心纳闷儿，暗暗地出神儿。庄子修穿过树林儿，不见童儿或毛驴儿，听山止步，心中纳闷儿。识才的老者世外高人儿，暗暗寻思不得安神儿。忽听得背后有妇女的背影儿，扭向回头，这可是新鲜的事儿。树林之下一座新坟儿，坟墓一旁有位佳人儿， 在此烧纸来祭奠亡魂儿，身穿着忠孝悲痛落泪儿，手拿着碗扇儿跪在哀城儿，庄公一见仔细的留神儿，听他啼哭是那娇嫩的嗓门儿，哭一阵儿来呀扇一阵儿，撇下了奴家双父孤身儿，连扇带哭喊叫亲人，庄子修近前来要访问原因，胆怯弹奏通知送信儿，贫道我有礼起手共事儿，那位家人一翻眼皮儿，敲了敲庄周又看看心分儿，瞅了瞅完事儿嗨声叹气儿，垂帘奴家妙龄青春儿，庄子修见女子在十八九岁儿，未开眼面含笑尊了声家人儿，我常见荒郊烧纸活人来祭官儿，没经过祭奠用完事儿扇粉儿，那女子止住悲痛擦了擦眼泪儿，此坟墓埋骨于此我的男人沐浴他结发夫妻才八个多远，过了想我丈夫起病缠身儿，请名医来诊治，他喝尽了苦水儿，见天看日渐深沉，不能挪儿，自得病我尽心侍奉，天天熬夜儿，恨奴家我是放夫的命，才愿短寿的郎君儿，病危时留下遗言上